喂，欢迎大家收听坚尼地道第三集，我是爆石，我哋有糖水埋声，大家好。 Hey,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喂， 点啊 ，Sam？ 其实头先教会食 国庆快乐， 咁 high 嘅你？ 唔系国庆快乐咩？国庆啊嘛。 你讲紧边个啊？你讲紧香港开埠国庆，定系澳洲国庆？ 梗系要感謝祖國，偉大嘅祖國，令到我可以免於呢、這個有呢個免於恐懼嘅自由啦，唔使俾人老笠咗翻大陸，唔知道發生咩事啊！ 我正經嘢啦，講咩？我哋今晚爆上 係啊，1月29號咁都其實都過咗啦。咁 anyway， 咁其實呢排即係睇翻香港啲新聞或者即係澳洲國際新聞都好，哇！我覺得好似忽略咗一樣嘢，因為其實即係年頭開始咧有一個新聞咧，其實都幾轟動嘅，咁就係即係呢個嘅科隆集體性侵嘅事件啦。咁我見依一尤其是即係大陸一月尾嘅時候咧，新聞完全靜曬，好少傳媒報道喎。你有冇留意呢件事？ 有啊，有留意呢件事。 邊度傳媒？ 其實係你睇翻澳洲傳媒啊，或者係 even 國際傳媒咧，新聞係少咗好多。咁 唔係過咗去啦嘛，過咗去啦嘛呢件事。 即係事發就係、是、即係隨即夜晚嘅時候，即係譬如喺德國科隆市慶祝新年嘅時候咧，就即係有好多婦女咧喺之後嘅日子咧就去即係去告，即係去警察局度投訴，就係話喂，去報或者報案，就係話咧有好多呢個集體性侵嘅個案啊，有集體非禮啊、性侵啊，同埋呢個嘅搶掠嘅個案啦、啊、咁樣。咁不其然地咧，即係佢哋覺得嘅疑犯咧，都係操呢個嘅北非同埋北非口音，覺得佢哋係即係係難民嚟嘅咁樣。咁睇翻啲新聞數字，真係非常之驚人嘅。其實有359宗呢個嘅性侵案啦，同埋即係總共夾埋有821個投訴咁樣咯。即係單單係即係新年除夕夜呢個夜晚嘅喎。咁所以即係呢段新聞其實喺年頭嘅時候係好熱即係鬧得好勁嘅。咁但係突然間即係譬如話呢個禮拜好似有可能頭先唐水講啦，靜曬啊。 我覺得好正常嘅，冇理由你不停咁樣去講同一單新聞㗎嘛。你今日新聞就係你講兩日跟住就第二單㗎喇。 因為唔新㗎嘛，所以唔講舊聞。 係因為唔新㗎嘛。係呀，所以都係咁㗎喇，新聞永遠都係咁㗎喇。 有個 conspiracy theory 嘅就係話，其實即係啲德，尤其是德國啦，即係可能即係好多上頭咧，去禁止呢個記者去做好多太多嘅採訪，或者係唔俾呢一單或者呢一類型嘅新聞去報導，即係佢話要去保護呢啲咁嘅難民，有啲咁嘅陰謀論說法啦。 我覺得好勁喎，但係佢哋好有隊形喎，即係非禮都好有隊形。 一睇個樣，你要諗下我夜晚啦，跟住係睇到對方係有呢個嘅北非或者係呢個嘅難民咁嘅樣子，或者操呢個嘅唔係當地人嘅口音，就覺得係佢哋係難民嚟嘅喎。咁所以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咦會唔會即係咁巧合，或者係即係會有咁多單都係全部都係呢啲難民做呢咁樣。 其實後期都多咗資訊出嚟，就話有幾多係難民，有幾多係本地人嗰啲，後期都證實咗係難民做㗎啦。即係 有幾單係拉咗係難民 嘅。大部分係吓。嗯嗯。 咁其實係呢個新聞， 其實都冇乜好講㗎啦，我都覺得。即係 咁，但係呢一樣嘢即係引發咗好，即係歐洲有一新嘅一波，就話非即係反難民潮啊，同埋呢個嘅即係政府去收緊難民措施，同埋 even 好似譬如瑞典啊、你嘅芬蘭啊，就已經實施咗話我哋開始要去驅趕難民咯咁樣。 所以我哋今晚咧就我哋咧就打算咧用一兩集嘅時間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個歐洲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喺我正式講到歐洲個現實情況嘅時候呢，因為其實你要睇到坊間好多評論啦，咁你香港一般嚟講都係打左膠啦，咁另外呢就係、批評多種族，但係多元文化主義啦， 嗯， 係最 common 嘅啦。咁其實有 即係呢啲評論咧，有好多值得商榷嘅地方，例如你話批評多元文化，咁但係其實麥克爾係非常之反對多元文化嘅噃。到底你而家係支持緊佢啊，定係反對緊佢嘅政策咧？即係譬如咁樣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喺第一 part， 我哋首先咧就其實搞清楚一啲講咗左膠嗰 part 先，就話俾個框架大家。咁大家聽完呢個框架之後咧，大家就會比較清楚，譬如話喺我哋而家到底喺即係嗰個思潮嗰個走向係點樣啦？譬如你麥克爾佢係一個點樣，即係佢係邊個位置咧？喺個政治光譜上面，或者係其他國家都係咁啦。咁我哋係會喺比較全球性宏觀啲咁去講嘅，咁又唔係個別國家嘅政黨，因為如果你個別國家個別嘅政黨，佢可以有唔同嘅議題，佢有唔同嘅取向，或者佢有唔同嘅歷史文化背景咁樣噶嘛。咁同埋都會係比較以澳洲或者係西方或者係英語民主國家為本位啦，咁樣去講呢件事啦。由結論開始講啦，咁我個結論咧就係、其實打左膠咧就係冇用嘅。咁但我唔係叫譬如香港人唔好咁做，咁大家可以繼續咁做啦，因為即係頭先講咗啦，我哋呢個角度係從一個宏觀全球嘅角度去睇啦，同埋係一個民主國家嘅，係離地嘛，我哋係堅離地嘛，咁同埋係一個由民主國家嘅本位去睇件事啦。咁其實有一個論點，其實之前都講㗎，其實你所謂左膠，其實唔係真係咁明顯存在嘅。譬如話我哋舊節目講過 Jermaine Greer， 咁其實佢都冇影響力㗎。咁但係你聽完呢個論述之後呢，即係聽完第一 part 之後呢，就會明白點解譬如話 Jermaine Greer 嗰件事呢，點解會有啲左膠去打啲左膠嘅呢，喺澳洲會發生一件咁樣嘅事呢，大家就會明白喎。點解打左膠係冇用呢？因為呢其實我哋而家係一個右翼陽痿嘅年代呀。 咩意思呀？ 即係話其實呢，即係其實呢即係你打左膠，其實你係批評緊左派嘛。咁但係其實係冇用，因為唔代表你係有選擇囉。因為其實係右翼係更加不濟嘅一個年代啦，而家係一個。其實呢樣嘢呢係一樣唔好嘅嘢嚟喎。其實我哋作為一個選民呢，對我哋嚟講最好嘅情況呢，就係我哋有一個好強嘅左翼或者左派，我哋亦都有一個好強嘅右派。咁跟住佢哋之間先有競爭㗎嘛。咁我哋先至可以有得揀㗎嘛，去選舉嘅時候。 我明意思，即係話你係好左定係好強嘅左啊？你明我意思係唔同㗎嘛，兩樣嘢。 係啊，係唔同㗎。即係所謂好強嘅左派或者好強嘅話，其實現實嚟講就比較簡單，就係話你覺得嘩 Labour 嗰啲 policy 又好正喎， Liberal 出嚟嗰啲 policy 又好正喎，或者佢哋之間有一個競爭，兩個都好醒嘅，你咪會推動嗰個國家向前囉。咁但係譬如你而家個澳洲嘅情況唔係啦，你一個弱勢嘅左派，即係現實情況啊，現實情況就係你嗰個 弱勢嘅左翼政黨，你有一個弱勢嘅右翼政黨，但係佢有一個強勢嘅右翼強勢嘅總理，如果現實情況就係咁。咁但係如果你想象下，如果澳洲你一個好強嘅，即係有好多好多強勁嘅政策推出嘅右翼政策出嚟嘅，亦都有個好強勁嘅反對黨嘅，咁呢個情況咪對一個選民嚟講就係一個最理想嘅情況嘛。當年其實好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好期望即係大選嘅時候會係陸克文對Malcolm Turnbull㗎嘛。其實所以成樣嘢呢係要睇返你嗰個左右翼嗰個 dialogue，成個嗰、那個歷史係點樣囉。咁其實我聽過好多香港評論呢都係講錯呢樣嘢嘅。咁呢咁我諗下點解咁樣點解咁樣講咗，咁我諗下可能係同年齡有關㗎喎。咁呢我聽譬如話呢嗰啲人呢一係呢就係陶傑咁樣嘅年齡嚟嘅。咁佢呢就成日記得年青嗰時嗰啲嘢嘅。一講呢就講係戰後乜乜乜，咁跟啲左膠呢就係戰後嗰啲六七十年代呢嗰啲左膠。一係呢就係盧斯達嗰啲， millennial， 可能未經歷過冷戰嘅嗰啲人，咁咧係冇啲中生代嘅。另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其實我覺得香港咧喺九十年代中葉之後咧，就係、是、同西方咧西方社會同埋嗰個文化咧係日益脫節。咁所以好多人其實到而家已經係唔係好知呢個世界發生咗咩事，咁所以我希望呢個節目呢可以補充返呢啲咁呢個咁嘅空位啦，係咪？好多時呢佢哋呢就會嗰啲評論呢就會唔知點解呢就會錯咗邊個地方，就會 skip 咗八九十年代八十九十年代到千禧年代呢個時期呢，即係譬如你會聽到佢哋好似譬如老師都會話戰後我媽媽就有呢個咁樣嘅發展，但係戰後八九十年代到千禧年代呢係 skip 咗，好似空白㗎喎，嗰個嗰三十年三四十年呢成個世界向右行咗三四十年呢，好似冇人提呢樣嘢㗎喎。剛才講過你其實一個政黨呢係可以一屆一屆咁輪替啦，四年四年。咁但係其實你一個右翼嘅思潮呢係嗰、那個係比較長嘅。一個左右翼嘅思潮嗰個轉換呢係比較長期嘅。而係講緊譬如三四十年咁樣嘅。咁如即係成個故事呢就其實應該由去亞當斯密斯月嗰陣時講起。咁 我要講下啲 background， 邊 Q 過亞當斯密斯 知㗎啦，係咪呢啲即係原富論嗰個亞當斯密斯，即係話即係經濟學嘅鼻祖，市場經濟或者係有自由市場呢個概念嘅產生，就係由亞當斯密斯嚟㗎嘛。咁但係而家講緊由亞當斯密斯，或者唔使講到咁遠啦，其實講近來就由大蕭條開始呢，即係話基本上大蕭條之前就係一個自由市場主導嘅世界嚟嘅。咁但係結果發生咗大蕭條嘛。咁之後成個世界呢就向左轉啦。即係話其實如果我哋話戰後呢個世界向左轉呢，其實都唔準確。應該再提前少少係話其實應該係由羅斯福新政嗰陣時開始呢、這個世界呢就向左轉啦。咁你成個 cycle 呢係去到差唔多成七十年代。咁跟住呢先至係轉返去轉返去向返右嘅。咁當時係發生咗咩事呢？當時發生咗就係話幾樣嘢好重要呢，就係其中一樣就係你本身嗰個左翼嘅思潮已經發展到一個自己嗰個建制嘅腐敗。喺呢個左翼嘅嚟講好明顯就係工會。工會而家好多人就講幾乎係同腐敗呢係即係工會而家就有好麻麻地嘅 reputation， 但其實大家可以諗下，如果工會其實係爭取咗一啲好合理嘅嘢嘅，曾經就係、是、譬如話你假期啦，你病假啦，你 annual leave 啦，你嘅每日八個鐘頭工作啦，諸如此類啦。如果大家咁憎工會嘅，就唔該你唔好請假，即係唔好用嗰啲咁嘅 benefit 啦。咁但係八十年去到七八十年代係成個你嗰個經嗰、那個工會腐敗同埋造成嗰個經濟嘅萎縮。另外呢就係、是、一個世代嘅轉換啦。即係點解話點解會由之後嗰啲點解會向右呢，就係嗰啲 baby boomers 呢，你六十年代嘅時候咁梗係就係 hippies 啦。咁但係你到慢慢就年紀大㗎嘛，即係佢自己年紀大咗喎，佢咪轉吹保守喎。咁因為成個世界就向右轉囉。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話你嗰個論述上有一個補充。主要就係弗里曼。就係話佢可以用貨幣理論。佢呢個理論呢係可以說服到你，話俾你聽係通過貨幣理論就可以防止到大蕭條喎，呢啲咁樣類似大蕭條呢啲咁樣事情發生啦。咁所以呢係唔再需要辛亥恩斯呀，唔再需要一啲左派經濟理論嘅。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成個世界先至係向即係嗰個 嗰個思潮呢先至係由左轉向右嘅。咁你而呢個轉向之後呢，而你又係講緊去到就係話去到千禧年之後，即係話奧巴馬上場，又係四十年。嗰陣時發生咗咩事呢？就係話其實你轉向咗右嘅時候呢，就係話其實你之前嗰種咁嘅左右翼討論呢，已經係去到一個瓶頸呢，已經係冇發展㗎。即係已經係再冇人討論咩共產主義定係資本主義更加邊個係優勝啲呀。咁其實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幾乎所有左派呢都係即係冇晒傳統嘅左派嘅。咁但係問題呢，就係話你喺呢個冷戰結束之後呢，你成個你咪成個世界基本上成個地球都係資本主義㗎嘛。咁喺冷戰結束咗之後，就係問題就係話你呢個資本主義係去到即係小布殊嘅時候，你已經係其實就係返返去七八十年代嘅左派嘅情況，就係話你個體制腐敗，你嗰個經濟幾乎就面臨再一次嘅大蕭條。你想象下，如果係一個即係好似你哋咁嘅年紀人，一個西方人好似你哋咁嘅年紀嘅，即係佢哋冇經歷過冷戰嘅，佢哋會係對於佢哋嚟講，佢哋伴隨佢哋成長係咩呢？譬如話就會係第一就係企業醜聞啦。舉個例就係會計師行啦，一個原本應該係做公證人售賣公信力嘅大企業。即係我問大家，邊間 Big Four 係冇試過有醜聞嘅，而有醜聞之後有邊間即係係完全冇事㗎喎，當冇事繼續發冇事發生繼續運行㗎喎。企業嘅腐敗啦，成個資本主義對環境嘅破壞啦，全球化帶嚟嘅問題啦，銀行啦，嗰啲財金機構啦，教會啦，教會佢對嘅性醜聞啦，即係基本上係所有建制呢全部都腐敗曬。而去到最後根稻草就係金融海嘯，連最後一樣嘢你話建制，即係基本上所有嘢都係連經濟都支撐唔住啦。喺嗰個舊嘅左派冇曬嘅時候呢，所以其實呢啲係呢啲八十後啦，姑且叫做，其實佢係喺呢種環境之後生長咗一啲新嘅左派嘅理念出嚟嘛，就係、是、譬如話環保啊，例如話公平貿易啊，例如話食 organic food 啊，嗰啲咁樣嘅嘢嘛。所以冇出現咗最尾 Greer 嚟到澳洲講嘢會俾返嗰啲 新嘅左派，新嘅左派， 新嘅左派左派去屌佢囉。就係咁樣原因嘛。 你咁樣講完之後，我就真係明嗰個 trend 係由係點樣 move 囉。咁但係咁拉返少少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去到呢一個世代嘅時候，尤其是譬如話即係由呢、這個一開始嗰個新聞話科隆呢段新聞，其實係講返呢個難民問題嘅時候，你見到其實而家新嘅左派同埋呢個右派嘅呢個嘅戰爭都係仲繼續緊㗎喎。咁譬如即係好似咁講，佢話而家就係講緊話之前我記得我好耐之前我哋都講過，就係話喂歐洲係冇得唔收難民嘅，即係因為呢個係冇簽曬嘢，我哋一定要做。但係到而家即係無論係科隆事件開始咗，就做咗一個即係你話潘朵拉盒子又好，點都好，一路去睇到就係歐洲每一個國家都頂唔順啦，即係或者係都根本就係、是接收唔到咁多難民，而開始亦都有好多呢個嘅排呢個嘅難民潮開始嘅時候，你會見到呢兩邊嘅爭持，好似而家右派係抬翻起頭喎，唔 係 咩？ 首先默克爾佢本身就係右派啦，如果你講實現實嚟講、所以就係話其實你好似係咁樣， 但問題到你真係選舉嘅時候，你冇得揀啦。即係其實你到咗選舉嘅時候，你係冇得揀㗎嘛。你係咪可以投返一個右翼嘅政府，即係或者咁我就諗住攞返呢個我哋個總理，我哋前總理啦，呢、這個阿伯特啦，出嚟嘅例子啦。咁我唔係想批評佢啦，因為有冇批評啦，係咪？佢都落咗台啦。咁佢又唔係馬英九啦，佢又唔係賣國啦，係咪？咁我所以其實，但係因為佢實在一個人版嘛，佢就係一個最好嘅 sample 咧，攞嚟分析嘅。咁咧就想解釋俾大家聽清楚啲咧，就話點咩叫呢個右翼不舉咧，或者喺呢、這個。阿伯特嘅情況，佢唔係不舉啦，佢係早泄啦，係嘛？佢曾經勃起過啦。咁或者你 Donald Trump， 但係 Donald Trump 冇得講啊。Donald Trump 因為佢未選到噶嘛，咁同埋你唔知佢選到之後，佢會係點噶嘛？佢而家係做戲啫嘛，佢而家係喺度娛樂緊大眾啫嘛。所以係冇得講嘅。咁講翻阿伯特啦，或者咁我就講翻佢即係攞一個例子出嚟講啦，就係、是、譬如話你講。佢最出名嗰個啦，就係、是、要恢復翻呢個 night shift 啦，即係恢復翻呢、這個翻呢個武士呢個分銜俾澳洲人啦。咁我想講就係話，我先唔同你講左右翼，我唔同你講呢樣嘢係咪過時嘅一樣嘢，你就當我呢樣嘢好好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好啊，武士咁咪冇啫。系咪先？武士精神系咪先？咁、我好中意啊！我好右派其實我個人。咁、但系喂，大佬乜嘢系武士精神先？武士精神就系、 是、武士咪好，總之武士就好咯。武士啊嘛，唔通想武士咩？ 哇！你這個食字劇都記得喎，呢、這個食字劇。咁你武士精神就系话就系话你同平民唔同啊嘛。你是一個貴族階層㗎嘛。即係話譬如我交税俾你係咪平時交税俾你。咁但係有咩事起上嚟你就第一個殺出去保衛村民㗎嘛。嗰啲叫武士嘛。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復辟武士精神嘅你係咪應該第一個拿住支槍走去打伊拉克呀、或者你自己唔去。你係咪已經要叫你個女婿去呀、或者你個女個男朋友去呀、或者班呢啲 Joyce 啊時鬼大你啲親信或者你一啲你自己親信去做呢啲嘢。咁你先要復辟到武士精神㗎嘛。你唔係話。 咪但佢服用呢個 night shift， 佢唔係話要武士精神喎，佢係話即係基本上係即係跟返英國嗰個制度喎。即基本上就係認返英國做返宗主國囉，即基本上係咁嘅意思囉。 唔知冇內涵囉，如果咁講啫。即如果你即係你話跟住佢個制度，即係話你。 但係你 即如果佢係一個望呃嘅話，佢覺得係傳統，佢即啲人成日話佢有傳統嘅支持傳統嘅價值㗎嘛。咁你講到價值呢啲嘢，你就要講呢啲㗎啦。咁 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右派，但係你意思就係佢右派得嚟，佢 啲迷 冇料到，所以呢就令到即係因為右派會有好多啲人，所以令到嗰個右派就不舉啦，咪 冇錯啦。基本上唔係係啊，簡單啲講就係咁意思，唔係因為你右我唔鍾意你，即係唔係因為你右嫌棄你，而係因為你係一個空殼㗎嘛。咁你睇返佢嗰啲黨羽，你呢頭就舉武night shift 出嚟，跟住就將嗰個獎頒俾嗰個食拖奶飯嘅，咁跟住就對國家紅冇貢獻嘅，咁跟住呢就佢啲你睇到黨羽要求啲乜嘢，講啲乜嘢 ，right to be bigots 喎、即係做維園阿伯的權利喎、佢哋要爭取啲， 咁呢個係好嘅。 呢個係遵義嘅傳統價值呢呢個係。 唔、其實佢如果你係右派嚟如果你係右派嚟計佢都係比較算係啦係咪因為佢保守啦係咪先即係如果我諗你講 右派。我唔係否認佢係右派。我唔係否認佢係右派而佢係一個空殼嘅右派嘛。 空殼嘅右派。 係呀即係你冇料㗎嘛。 即系你一时候你举高个牌就系热血公民，好热血嘅，要做武士嘅，跟住你嗰啲党嘢就要做争取做维园立伯的权利。咁跟住你睇翻你左派嘅，譬如你睇翻你嗱，有嗰条友就真系坚啦，嗰条友走去打 ISIS 嗰个澳洲佬，跟但系你又唔俾佢翻嚟， 塌咗 咯，唔知话佢犯咗咩法咯，咪咯嗱，嗰、那个就真系右派英雄啊！话俾听，你就应该接佢翻嚟，英雄式欢迎佢，咁你咪右派咯。屌你唔系嘛而家，所以唔知你做乜？咁我话俾你听，你再讲咩基督教精神，你要牺牲精神，你要讲武士精神。我话俾你听，咩人有武士精神或者牺牲精神？而家啲左派咪有咯？你要 Greenpeace 嗰啲咪有咯？攞只嗰啲叫咩橡皮艇走去撞人哋捉鲸鱼嗰啲等船咁，嗰啲大船，即系自己都壮烈牺牲去保卫啲鲸鱼。嗰啲咪武士精神咯，咁你呢啲系咩右派啫？我真系唔知佢咩右，我真系唔知佢咩右派啦。系咯，即系其实就系咁样咯。咁你所以而家唔系话你，因为你大男人，你系右派大男人，要啲女人翻屋企烫衫，所以嫌弃你，而系你不举嘛。咁点要你啫？咁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咯。咁但系如果你再去即系譬如你宏观啲去讲翻，就系话，其实你要喺咩情况之下先至会系啲右翼先至系要 electable 咧？即系为咗你先至可以去，或者呢个思潮先会转向咧？其实就系话，如果睇翻历史，就系话你要有一个反思。同埋你要咁讲反思啦，即系其实你系要去有一个体制嘅改革，你要去 fix 翻你之前做到嗰个问题嘛，即系做出嚟嗰个问题，你要 fix 翻而家建制入边嗰啲腐败嘅问题，做一个体制改革，兼且有一啲适当嘅论述，加上就系你其实就系呢班80后佢去到咁嘅年纪。去到咁上年纪入返建制，或者佢哋成为咗建制，呢个思潮先会去转返保守喎。即係咁啊，下一集就会即係讲返欧洲现实嘅问题。其实好简单，就係欧洲两个字囉。其实你听埋可以讲嘅，其实就係一个一带一路㗎嘛，就係、是、一个欧洲嘅梦想囉。 喂，今日离地性探讨我哋讲咩呀 Sam？ 离地性探讨， 喂，系啊，就到咗呢个离地性探讨嘅时间啦。咁早几日啦，一月26号啦，梦记咗，一月26号就我哋澳洲国庆啊。每一年嘅国庆咧，就有个推选委员会去选出呢个该年度嘅澳洲人嘅。即係其實類似於好似香港嘅傑出市民獎咁樣啦，咁但係一年得一個啫。咁呢樣嘢呢就點解想值得講呢？因為就慢慢就變成咗一個lobby 嘅 platform， 就話俾一啲比較社會上比較有意見嘅人呢，去一個平台進行一啲社會嘅遊說工作。咁呢今年嘅年度得主呢就係、是、以前嘅陸軍總司令嚟嘅，咁佢就退咗休冇幾耐之前，咁佢其實點解會攞到呢個獎呢？同埋佢其實係一個好聲名，但係即係都幾有聲望嘅，原因係咩呢？就係、是、因為佢喺掌權嘅時候呢，即係喺軍隊裏面掌權嘅時候呢，佢就拍咗一段片，就去講呢，就係話因為其實你知軍隊裏面不嬲都係即係佢哋叫做Big Boys Club 啦，即係都係男性主義比較強啦，咁女性往往呢就會受到一啲即係少嘅就係一啲嘅歧視啦，即係睇你唔起呀咁樣啦，重則嘅呢就係甚至乎一啲性騷擾嘅行為啦。咁佢呢就拍咗段片，就係、是基本上是警告他軍隊裡面的軍人，就是說如果你給我知道有任何的行為的話， you are out， 即是你一定會被人踢走，絕不姑息，絕不容許。同埋他 喺佢任內都推行咗好多喺軍隊裏面嘅改革，就係、是、一啲平權運動啦。咁呢樣嘢咧，佢呢段片咧就變成咗一個國際嘅話題，就係、是、因為啲人會覺得哇，原來澳洲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喎，而甚至乎嗰個陸軍總司令係竟然可以啊、用一個咁嘅方法去整頓軍隊裏面嘅風氣喎，因為你大家喺大機構工作嗰度知，有陣時你做人整頓嘅係一個 culture 嘅問題啊。咁但佢就用咗一個咁嘅方法去做。咁所以佢今次咧點解值得講咧？就因為佢喺佢嗰個得獎裏面嘅演說咧，佢就再一次提到就話喺佢嘅眼裏面咧，澳洲咧就其實係 crippled 啊，即係受到依一個歧視嘅掣肘，就話我哋好多澳洲人唔能夠去達到我哋唔能夠將我哋嘅潛能發揮出嚟，完全發揮出嚟就因為有歧視嘅存在。咁佢就話佢，所以佢就話今次我攞呢個獎就係、是、我會繼續去 push 政府同埋去繼續去改善呢樣嘢嘅。咁我覺得就好有意思，因為可能其實好老實講，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將澳洲同埋其他地方 compare 嘅咧，其實澳洲嘅歧視絕對唔嚴重，遠嘅唔好講，就單單講香港。我自己兩個地方住過，你問我嗰，我覺得香港嘅歧視係比澳洲即係高唔知幾多萬倍嘅，我可以咁樣講。咁當然啦，即係歧視有好多好多層面去講嘅。你講緊係邊一個教育，即係相對地教育高嘅人，對即係比較傾，即係冇咁容易會歧視啦。咁同埋可能你嘅工作環境有關係啦。咁但我覺得今日主要呢個專題，即係離地性探討咧，我想同大家講下咩叫歧視，咩叫歧視？因為其實所謂嘅歧視啦，咁所謂嘅歧視其實一般係指法律上嘅定義，因為法律上其實有一個好明確定義嘅，就係話你唔能夠就住一啲人嘅一啲characteristics 一啲特質而去對佢有一啲冇咁好嘅待遇。啊，咁呢個係基本上法律嘅定義啦。咁即係太 detail 嘅嘢唔講啦。但基本上喺澳洲嚟講，呢個就係嗰個法律定義。咁其實喺其他地方都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個局限性嘅呢樣嘢，就係話法律只能夠保障到你一啲 social functions， 即係譬如話你去鋪頭買嘢，你去揾工，一啲社會功能性上面嘅嘢係可以保障得到嘅。咁呢個範疇嘅歧視，我哋係清楚嘅。但問題就話，再要去推一步去問就話，如果一個白人，因為你係黃種人，佢唔鍾意同你做朋友，咁係咪歧視呢？咁兩位覺得咁樣係咪歧視呢？但點解會唔係諗下，因為佢其實係因為你個膚色而對你有一種 但係即係問題就好難好難去微分佢係咪因為一個膚色㗎喎。因為佢可以係因為一個 report 㗎嘛，即係覺得點啱傾喎，大家或者可能係 你中意玩嘅嘢，又唔係我中意玩嘅嘢咁樣，點所以問題？ 係啊，我講嗰啲聽嗰啲音樂又唔，你又唔識咁樣，你嗰啲聽埋嗰啲古怪怪音樂咁，我又唔識咁樣，可以係因為咁。 係啊，冇錯，依個係就係話你係即係佢一個行為，我哋可以睇到啦。但係佢基於咩原因，我哋其實好多時好難知。咁同埋你頭先都講咗啦，可能話喂佢唔係因為你黃種人，佢只不過因為覺得同你生活習慣唔同，所以佢唔理你啫嘛。咁咧，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咩咧？就如果大家細心啲諗下咧，其實大家會發覺其實所謂嘅歧視，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係做咗，我哋自己唔知嘅。例如有錢嘅人會歧視窮嘅人啦，可能你會見到一個以前讀書都會啦，可能見到一個嗰個人長得生得唔好睇嘅，你會話哦醜八怪啊乜乜，你話佢其實都係一種歧視，係咪？所以我哋嘅歧視其實係一種畫圈嘅方法，即係話你會覺得我係可能一啲個邊個白種澳洲人，佢覺得喂咁我喺度我係土生土長嘅白種人，我習慣barbecue 燒烤嘅，我中意睇 cricket 嘅。你亞洲人，我覺得冇乜嘢，不過大家唔啱玩嘅，我唔會同你做朋友咁樣。咁佢呢種係咪歧視呢？即係其實頭先阿同事講得冇錯，其實好難去細分，亦都好難劃分。所以其實我想講嘅重點係咩？就是、究竟歧視係乜嘢？大家要諗清楚先。而大家想去所謂社會上去消滅嘅歧視又係啲乜嘢？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 公民，如果你是相信自由、相信民主的话，你绝对需要每一天都去挑战自己，究竟就是说其实你自己是有没有歧视你身边那个人。很多时候你是做了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你做，例如他是有残疾的，你会不会因为觉得他是低的，所以你看他不起你，你不喜欢跟他做朋友？你可以找到很多理由的，你可以找到说，我不是，我只不过我不喜欢他讲嘢啫嘛，或者我不是因为他是低的，可能你可以这样自己呃自己。即是我自己这样讲，其实我初初来澳洲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但我发觉原来我对黑人呢，我是有一点歧视的。即是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呢，就他们可能讲嘅嘢系同一样，但我会偏向信呢个白人多啲嘅，甚至乎初初嚟嘅时候，英文系唔系咁好嘅时候咧，我会觉得白人讲咩都好似特别有道理啲嘅，即系佢哋叫 brown nose。 呢个都唔系净系你嘅感觉啊！我相信如果你去大家去 YouTube 上去，你就咁 search 好多 social experiment， 即系用白人同黑人做一个 experiment， 你都有咁都会有翻咁嘅结果出嚟。 但其实呢一种就系歧视嘅表现啊嘛，只不过我哋唔知啊嘛，系咪？呢一种其实就系歧视嘅表现。其实即系话，我想讲就其实用一个法律嘅定义，但系将佢套用喺唔系法律嘅层面。即系我讲咩咧？即系话法，即系法律上可能你平机会，佢只能够管到就系你一个社会上面嘅 equal opportunity， 就是一个平等机会。但系其实里面嘅 concept， 其实你可以引申去 apply 到你身边其他地方。我觉得。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你相信民主，你相信自由，你必须要去消灭或者去更正自己里面的歧视的睇法。呢样嘢其实好多人都存在自己唔知道。最简单好多女仔都会有啦，即係例如好似我觉得我话啲黑鬼啊，或者佢会觉得歧视啲印巴女人啊，甚至乎可能佢会睇觉得啲人穷啊，冇出息你睇唔起，但係其实呢啲所有嘅林林种种其实都系歧视嘅一种。都是歧视的一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嘛。是咪？即是你要一定要是去面对自己一些每一日都要去三省其身，这样才可以令到自己想的比较清楚的。如果不是的话很简单的嘛，你如果你不能够就一个人讲的嘢，而你去即係你唔能夠判斷對錯視乎一個人講嘅嘢，而係你視乎佢嘅膚色嘅時候，你嘅判斷必然受到影響，係咪？即係最簡單嘅嘢就頭先我所講嘅例子，就係我自己原來我發覺嚟咗澳洲先發覺，原來我係對黑人我係一種歧視嘅，我自己係唔知嘅。但我用咗好長時間，我每一次見到一個可能見到一個老人家，或者見到一個甚至乎我而家一齊工作的同事是一個變性人嚟嘅。咁我以前我知道我對變性人係有好大歧視嘅，因為我可能香港你會覺得嘩人妖啊咁，即係講啲好難聽嘅嘢。但係我譬如我同呢個同事工作嘅時候，我會問自己，其實我咁樣對佢，可能我有啲大家工作上有啲唔係咁咬言，我對佢有啲有啲即係有討論比較激烈啲啦。咁但係我永遠我問自己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佢係一個男人或者佢一個女人，我嘅 approach 會唔同呢？咁如果我答自己話唔會，我都係一樣會咁樣去 approach 呢件事囉，咁我覺得 OK 囉。所以我想講嘅重點就係話大家首先要明白到什么是歧视，然后第二步就是要从自己开始就去面对自己的歧视，即是自己去其实是很多时候会有意无意歧视其他人。这样那到最后就将这件事推广出去，因为去到最后其实歧视是一样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因为歧视令到有潜质的人，有能力的人不能够发挥到他们的潜能，是因为他可能是，即是可能他，喂大佬，譬如简单一点说，可能他是跛的，但他做律师很厉害的，啱啱？做律师和跛没有关系。 好简单啫，你讲翻 Adam Goose 嗰个 case 咪咯，一个最出色的球员，居然冇踢波咯而家。 所以我希望今日大家可以触发到大家思考，就系话究竟你问自己一句就话，其实你自己有冇歧视其他？你会不会见到一个跛的人，你觉得他是跛，所以你觉得对他有一种厌恶感？你会不会见到一个南亚裔的人，你会觉得你就自然会觉得他是不可信的？如果是有的话，即是其实你其实都是歧视其他人。 好多人都咁諗，但係唔會咁認囉，明白先？即係可能好似頭先咁講，要心底裏其實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係咪歧視囉。而如果你發現自己係有嘅時候，你就要即係你去想使呢個社會進步，或者你想去你生活地方係進步嘅時候，即係我哋都要去審查自己係咪真係做緊呢樣嘢咁樣。咁我哋離地性探討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